这些李氏财团的部队应该很清楚这是在干什么，所以看他们恭喜战友的样子，应该真是一步登天的好事。有学生问道， 班长，这同步协调的筛选到底是在干什么？ 大家以前都是同班同学，任小素这班长的称呼也算是沿用了下来，有时候同学们甚至还会喊他老师。任小素也没瞒着，他想了想便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李氏财团的纳米机器人和神经元接驳技术都得到了突破，看样子是在筛选适合接驳纳米机器人的人选吧。 果然，李氏在技术突破之后立马将纳米机器人技术投入了军用。如果真像罗兰所说的那样，纳米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拥有更坚韧的骨骼、肌肉，甚至是其他的助力，那么这李氏恐怕是要打造一支由纳米机器人做辅助的精英部队吧。不过任小素总觉得往自己身体里弄点机器，想想就很别扭。那个叫做李清正的军官笑呵呵地看着任小素他们， 各位就跟着我走吧，咱们先去登记，以后啊你们就是我的兵了，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此时李清正的军帽还是歪的，衣服领口的扣子也敞开着，活像一个兵痞。不对，这就是真正的兵痞。任小素走过去跟李清正握了握手，顺带着就塞过去了两张钞票。 李班长以后多多关照。 李清正一看任小素竟然这么上道，立马眉开眼笑起来。 哎呦，各位老弟放心，我李清正也是刚当上军官，没啥官僚做派，咱以后就是兄弟了。 两张钞票上下级就变成了兄弟。任小素好奇道， 我们之后去哪里？ 先去给你们登记造册，然后领了军装我们就去前方一个哨所，整个哨所都是我们的。 李清正意气风发地说道。任小素有些疑惑，这李清正也不过是一个私人部队的班组长，竟然能指挥整个哨所。任小素问道， 我们不在壁垒周围活动吗？ 毕竟还有工厂在外面嘛，我们得保卫这些工厂不被偷袭才行。 李清正解释道， 没事儿，你们不用担心，我李清正自幼跟着集镇上铁匠习武，现在精通好多种拳种。 任小素一听就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征兵就征兵吧，还征到一个杂牌军里。李清正看了看任小素说道， 虽然你看起来有点瘦弱，同步协调也低，当兵看起来有点悬，但你放心，你李哥会保护你的。 谢谢李哥。 任小素说道，他敏捷提升上来之后看起来是有点瘦弱。旁边的学生们相视一眼，都不知道该说啥，他们都担心任小素一拳给这李清正的脑子打出来。此时队伍里还有7个需要服兵役的难民，这几人如丧考妣。以前他们觉得流民是天下最贱等的人类，他们觉得流民天生就该给壁垒人服务，却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成了流民。任小素交过钱了，他就是李清正的兄弟，而这几个难民却没钱可交。李清正看着他们便像是换了一副嘴脸似的， 你们几个赶紧跟上，一个个哭丧着脸给谁看，到了哨所有你们好受。 原本李清正手下有10来个士兵，现在才算是彻底补齐了30的人数，成为了完整的作战班组。任小素从李清正那里得知，他们隶属于私人部队铁二营第8作战班组。此时恐怕李清正都还不知道他的队伍里到底混进来什么样的选手。一群人去登记，到了领服装的时候，后勤处的士兵却通知服装不够了，以后再发。任小素寻思着，这到底扩编了多少，竟然连军装都发不下来了，难道他们就穿着自己的衣服去守哨所吗？这他妈也太草率了吧。感觉这壁垒虽然也给私人部队扩编了，但一点也不重视，去领军械的时候竟然连枪都没发。路上他忽然看到严六元在军营外面，双方都没说话。严六元隔着军营的木栅栏扔进来一个纸条，任小素打开一看， 你在急战落脚，不是？ 这下任小素才放心下来。此时李清正在不远处一辆运兵卡车上大喊： 兄弟，上车了，出发去哨所。 任小素对严六元点了点头，便朝卡车走去。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要去什么样的哨所，等摸清楚这里的情况，他就带着严六元他们离开。此时此刻，那名银色液体一般的纳米机器人被人送进了壁垒。一名身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站在壁垒闸门前接受证件调查，守军见到他特殊证件后立马放行，并为他准备了一辆专车，送他前往壁垒内部的613研究院。这名研究人员坐在车上的时候还在想，纳米机器人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坏一两个还说得过去，可坏上一整瓶就有点奇怪了。要知道这一瓶银色液体里的纳米机器人可是天文数字，总不能全坏了。纳米机器人不是真的比纳米还小，只需要保证他们的操作触手有纳米级就可以了，本身的个体体型大概是4纳米。一纳米是什么概念？一纳米等于 0.000001 毫米，这一整瓶纳米机器人全部坏掉，必然不是技术出现了问题，肯定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这让他心中很困惑，也很惊异。到了613研究院，他走进实验大楼，便对秘书处说道： 我要见李先生。 那秘书处的美女扶了一下自己的眼镜： 有什么事情给我说就行了，李先生很忙。 我们这里出了一点小事故。 研究人员说道： 麻烦请你赶紧跟李先生说一声。 放我这里吧，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有结果我会通知你的。今天各壁垒都出现纳米机器人因操作失误毁坏的情况，李先生忙着呢。 秘书处的美女漫不经心说道。研究人员愣了一下，因操作失误而毁坏吗？但他总觉得自己这边出现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他很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操作并没有失误。他认真道： 我回去等你消息，但你千万要跟李先生说明，我们这一瓶纳米机器人出问题时没有任何操作失误，情况非常可疑。 秘书看了他一眼，在他目光中给那瓶纳米机器人贴上了加急的标签。研究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谢谢。 但他不知道的是，实验室里递进去的样本已经有上百瓶贴上了加急的标签。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运兵卡车一直往旷野上开，慢慢的开进了一个山区，这里的山并不算高，一个作战班组都坐在车厢里面，任小素默默地记着他们所处的位置，应该是距离108壁垒几十公里处。路上他们经过了几个工厂，李清正就给他们介绍： 这是李氏的炼油厂，而我们的哨所就在前面一点，每天的任务就是观察是否有敌来犯，如果有的话就立马通过卫星电话进行汇报。 任小素牙疼了一下： 汇报完呢？ 这一下就把李清正给问住，上面根本没告诉他汇报完了之后怎么办，是死守等援军还是撤退？似乎他们的任务就是侦查，起一个警示的作用。可任小素觉得这完全就是拿命去侦查呀，也不发军装，也不再发枪械，三个人作战班组手里竟然只有11杆自动步枪，然后20多个弹夹，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不过李清正并不是很担心。 你们想啊，109那边已经有大队的正规军过去了，有危险他们就直接解决了，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危险？ 任小素问道。 万一其他财团发动战争呢？ 李清正摆摆手说道： 嘿嘿，这不可能，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打仗，我活这么大岁数就没见过真正的战争。 任小素一听这个就不说话了，哪怕是流民都已经习惯了没有战争的日子，大家向来觉得战争很遥远，就连他任小素也是这样想的。但任小素总觉得有点不对，万一李氏打别人呢？万一这李氏的前线部队没有打过实验体呢？如果不是战争将至，李氏根本没必要如此兴师动众，而且每个财团都是有间谍在别人壁垒的，李氏这边一备战，其他财团也要紧张起来，彼此之间就像是有根绳子一样，你一拉紧，别人也会立刻拉紧，当那条绳子断掉的时候，战争就要爆发了。 到了！ 李清正兴奋地吼了一声，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哨所。 任小素跳下车看了一眼就惊呆了，只见面前一处山坡上竖立着一排小平房，背后则是大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哨所里一个人都没有，合着他们这铁二营第八作战班组就把这哨所给包圆了。难怪李清正说整个哨所都是他说了算。李清正站在哨所的平地上指了指山顶， 每天五人轮值上山顶的瞭望哨值班观察敌情，有情况的就立马向上面汇报。 任小素问道， 没别的事情了吗？ 对，没别的事儿了。 李清正笑道， 物资会有人定期送过来的，我们啥也不用管，看好这个方向就行。 任小素好奇道， 这个方向会来什么人？ 我哪知道。 李清正乐了， 那边大山里哪有人去过，谁又会从山里过来，我们在这就放100个心吧，不会有人打过来的。 任小素大概估算了一下他们的方位，应该正处于李氏财团掌控区域的最北方哨所之一。北方的财团都有谁啊？庆氏还是杨氏？任小素问了一句， 你知道88壁垒在哪儿吗？ 李清正愣了一下， 不知道。 得，还得再找机会问问别人，早知道当初就提前问问杨小景了。大家把运兵卡车上的物资给卸了下来，任小素估摸着这些东西只够30人吃7天的，也不知道后续物资能不能及时运到。眼瞅着李氏现在到处都忙碌一片，搞不好这里会被人忘掉也说不定。李清正看着任小素的表情笑了笑， 兄弟，我知道你们想走，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你就算从这里逃回集镇也未必能带人离开，那里已经扎满了军营，你们人数又多，怎么离开啊？恐怕还没走出去就被抓起来盘问了。 任小素发现这李清正看起来彪呼呼的，心里却是通透，对方很清楚自己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李清正紧接着说道， 我建议你啊，还是在这里好好待着，以后有机会了我帮你调到集镇那边去，到时候你还能和亲人朋友常团聚一下。 任小素知道李清正这是想要钱，不过他还是道了谢， 行，那就拜托李班长了。 跟我客气啥呢？ 李清正笑了， 放心在这哨所住着吧，真有敌人来了，我一套拳就把他们打走了，我根本不用害怕。 李清正也打听出来了，任小素他们这群人是109壁垒里的学生，而任小素则是这群学生的班长。在他看来，一群学生到这里害怕也正常嘛，他作为老大哥的当然要安慰一下。旁边的学生没说话就卸货干活了，他们听到李清正的话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就在此时，李清正笑道， 你们不用干这些活，让那些壁垒人干，以前不是挺瞧不起我们流民吗？现在让他们抓紧体验一下流民的生活。 学生们看了任小素一眼，任小素对李清正笑道， 还是大家一起干吧。 虽然他也看不惯壁垒人，但也不至于逮着那7个难民往死里使唤。李清正在旁边笑道， 你们学生还是心善，不过可惜了，你们没能通过那个同步协调的测试，据说通过那个测试的人以后都是真正能以一敌百的精锐了。 任小素对以一敌百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说实话，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所以并不羡慕那些通过测试的人。只是现在面对陈无敌悲悯同情的眼神，会稍微有点不自在。忽然间，任小素抬头便看到那头雄壮的狼王正伫立在一处山峰上，静静地朝自己这边打量过来。他惊愕间竟意识到，这狼群还跟在他的身旁。狼王见自己被任小素看到，也不闪躲，隔了一会儿才隐没在群山之中。李清正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却什么也没看到。 哎，看啥呢？ 任小素笑了笑， 看看风景。 忽然一声狼嚎声响起，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李清正有些惊慌， 这山里竟然还有狼。 不过这次任小素一点都不害怕了。狼嚎声为哨所新兵的生活似乎带来了一点惊吓，有士兵问道， 班组长，咱们怎么办？要不跑路吧？ 李清正犹豫着， 这要跑了可就是逃兵了。 一个难民说， 哎呀，总比被狼吃了强吧。您是没见过那狼有多大，我们在逃难的路上见过，比牛还大。 真的假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李清正也好久没见过狼了，他一听说狼这么大就有点慌，不过他是班组长，他得稳定军心呢。 你们不要怕，我这拳脚功夫也不是白练，再说我们不是有枪吗？ 那群难民一听到枪，忽然想起任小素他们在路上不是也有枪吗？而且当时任小素他们这群人可是很强势的，他们刚想说什么，却发现任小素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难民忽然意识到，要是这时候告密的话，自己想跑都没地方跑去，只能把话憋回肚子里了。而且这李清正明显看不惯他们这些壁垒人，自己有什么义务提醒对方？不知道为什么，难民想到自己和任小素他们在一个哨所，忽然也不太害怕了。慢慢的，还在害怕的只剩下李清正他们这些真正的士兵了。李清正带人拿着枪械等了半天，狼也没来，他慢慢放心了一些，说道， 先把屋子打扫出来，我看这狼啊也是害怕我们人多还有枪不敢过来。 哨所似乎荒废了很久，里面的锅碗瓢盆都落了很厚的一层灰，想要住人的话得费很大的劲才能打扫出来。那几个难民麻木地干着活，李清正的态度让他们感觉自己现在连流民都不如了，似乎成了这世界最底层的人类似的。任小素对他们没有同情，但也不会刻意去排挤。难民们知道他是个狠人，下意识的有点想向他靠拢。既然李清正不待见他们，他们总得找个靠山吧。一个小小的哨所，大家各自心怀鬼胎，倒是学生们干活干得热火朝天，效率特别高。因为狼嚎的关系，李清正现在心情也没那么轻松了，心心念念的想要打电话给私人部队总部要求增援，结果电话打过去被嘲笑了一顿，也没喊来他期待中的救兵。对方还警告他不要再乱报军情，不然就让他上军事法庭。李清正看着任小素还若无其事地带着学生做大扫除，他好奇道， 你们都不害怕吗？ 任小素犹豫了一下， 我好害怕呀。 学生们也赶紧点头， 对啊，我们好害怕的。 对对对对， 是 好害怕的。 李清正总觉得任小素他们是在敷衍自己，事实上之前逃亡的路上任小素就已经私下说过了，狼群不会攻击他们。虽然学生也不知道任小素这么说的理由是啥，但事实证明任小素是对的。既然任小素都不担心，他们担心个啥呀？任小素好奇问李清正， 班长，你为啥会想要当兵啊？ 李清正解释道， 有工资拿呀，我要有钱谁愿意来这破地方当兵啊？哎， 你听说没？火种公司正收购超凡者血液呢，一滴血100万。我要是超凡者，我就天天去卖血，卖到那什么火种公司破产为止。 任小素哭笑不得，都当上超凡者了，聪明人谁愿意去冒险卖血挣钱？打扫完卫生，所有人大眼瞪小眼的，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事实上，偏远哨所就是这样，无聊才是生活的日常。这时，李清正感慨道： 哎呀，说实话呀，你们这群壁垒里的学生跑这儿来当哨兵，确实可惜了。满肚子知识没地方用，学了10多年也白学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之前就听江吴说过，他希望学生们以后还可以继续深造。这些孩子都是好苗子，一个个学习都很用功，也很聪明。他看向剩下那8名学生，忽然说道： 我这里带着课本呢，从今天开始你们没事了就自学，有机会了我会去集镇上给你们买点更高深的课本，就算在这种地方学习也不能落下。 学生们都愣住了。 啊，在这个地方自学？ 他们现在其实想学的是如何打猎，如何自保，如何保护别人，而不是继续学习课本啊。经历过这残酷的世界之后，学生们的学习念头有些动摇了，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会怀疑学习到底有没有用处。任小素耐心道： 我是你们的班长，当初学委就说了，班长就是要督促你们学习的。 学生竟是找不到反驳的说辞，只听任小素继续说道： 你们的人生里，也许朋友有一天会背叛你，也许爱人会背叛你们，但是数理化不会，数理化不会就是不会。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任小素小声承诺道： 好好学习，明天带你们去山里练枪。 这下子，学生们才眉开眼笑起来。任小素看着这些学生，忽然在想，杨氏那边应该也在抓紧研究纳米机器人，如果没什么后患的话，要是能通过纳米机器人给这些学生增加一些自保的能力也不错呀。第二天清晨，任小素还在屋里睡觉呢，便听到李清正在外面扯着嗓门喊道： 哎，你们快出来看啊。 任小素披上衣服走出去一看，只见哨所的平房门口不知何时躺了一头山羊，此时门前还有积雪，雪地上有一排整齐的巨狼脚印。任小素豁然看向四周，只见那头狼王再次出现在山峰上，他看到任小素转头后便扭身走进了山野里了，似乎只是在跟任小素打招呼而已。这山羊硕大如家养的黄牛，怕是整个哨所都得好几天才能吃得完。如今家养的动物虽有些变化，但不如荒野里变化那么大，这山羊一定是狼群在山中捕猎来的。正在任小素思考间，李清正哈哈大笑： 没想到我李清正来这山里，连狼群都要献上贡品拜我们山门呢，以后不要叫我班长了，叫我狼王。 任小素眼角抽搐了一下，这货还真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陈无敌在旁边寻思着，狼王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像妖怪啊，要不要打一下试试？ 班组长，这山羊怎么办？ 有人问道。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李清正打断道： 不要叫我班组长，叫我狼王。 哎，咱们所在的是什么山来着？ 哦，对了，昆山。以后我就是昆山狼王。 陈无敌在旁边问道： 师父，这妖怪打不打？ 先不打。 任小素回答道。陈无敌明白，先不打的意思就是以后说不定还要打。 那师父，咱们什么时候吃羊啊？ 哎，现在吧。 任小素听到陈无敌吸口水的声音，脸都差点黑了。一群人剥羊割肉生火的时候，那个叫做王宇池的男同学好奇地看着任小素，压低了声音问道： 班长，上次狼群出现的时候，你就在大雪天里很快地扛回了一只大兔子，这次狼群出现 对方又主动送上了一头羊，这也太巧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陈无敌看向任小素，其他学生也看向任小素，不过王宇池的声音压到很低了，只有他们自己人能听见。此时任小素看着旁边的目光笑道， 哼，是好巧啊。 不巧也没办法，气氛都轰到这儿。王宇池好奇道， 班长，那兔子也是狼群送给你的吗？所以后来你就说不用担心狼群了。 任小素心说，这些学生确实很聪明，随便一点细节就猜到了真相。他低声道， 这事儿不准外传， 毕竟和狼群打交道这种事情说出去还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既然李清正愿意背这个锅，他也乐得让对方背着。不过王宇池说道， 我们需要回礼吗？ 应该不用吧。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咱也没什么东西好送给他们呀。 当天晚上，整个作战班组都坐到了哨所门口的篝火旁边，羊肉的香味扑鼻而至，难民们吃着吃着就哭了。这些人饿了这么多天，被征兵之后都没人给他们一口饭吃。而李清正他们这些被扩编进私人部队的流民，以前也是吃不起肉的。他感慨道， 哎呀，其实刚开始得知要来哨所的时候还挺难受的，毕竟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像是被流放了一样，万一再碰到点什么危险，我们就是炮灰啊。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没想到他心里还是挺清楚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李清正继续感慨道， 不过现在想想呀，要是顿顿都有肉吃，那也挺不错的哈，羊肉真香。 任小素建议道， 我们有枪械呀，可以打猎。 李清正反驳道， 我们的枪械要用来对付敌人的。 任小素分析道， 你看咱们就十几杆枪，敌人来的话呢，我们十几杆枪够干什么呢？ 李清正思考后回答道， 好像是这么回事哈。 旁边的学生们忽然发现，任小素在劝人这方面好像有着自己独特的技巧。此时李清正啃了一口羊腿笑道， 我听说壁垒里的大人物们顿顿都能吃到烤肉，他们烤肉之前还要准备柠檬和洋葱这种东西，肉都不吃全熟的，要吃带汁水的五分熟。 柠檬这年头不多见了，但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物种，没吃过，只听说特别酸。洋葱倒是依旧常见。陈无敌小声道， 师父，吃烤肉为什么需要柠檬和洋葱啊？ 任小素沉思道， 应该是吃肉的时候把柠檬和洋葱挤到别人的眼睛里，这样就能趁着别人眯眼睛的时候抢肉吃。 旁边一群人面无表情地朝任小素看了过来。李清正震惊道， 你认真的吗？ 然而就在此时，山野道路上忽然有车辆的灯光正在上山，李清正忽然站了起来， 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来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只见那辆越野车孤身一车前来，如今荒野上行走，就这么点人还不够壮胆的。通常情况下走的都是车队，所以这辆孤零零的越野车就更加奇怪了。哨所的所有人都站在门口，李清正和其他有枪械的士兵还把枪给背在了身上。越野车来到门口后，那晃眼的车灯便直勾勾地照在任小素他们的脸上，似乎也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有两人跳下车来，任小素看到对方身穿李氏军装，但面料看起来要比他之前见过的都要精致一些。不对，他见过一次，那位作战旅的指挥官身上的穿着与这两人一样。 却见李清正看清对方的肩章之后立马敬礼。 恭迎上校来我哨所视察工作。 那两名军官肤色白皙，气宇轩昂，他们脚上的皮靴在积雪上踩起来嘎吱嘎吱作响，手上还戴着黑色的皮手套，只不过这两人的面相异常年轻。其中一人看到烤羊便笑道， 哟，没想到你们还挺会享受呢啊，视察了几十个哨所，其他哨所都是苦哈哈的，就你们过得自在，搬两把椅子来。 说着他便带着另一名军官往里面走去，李清正招呼人搬了两把椅子让这两人坐下，他自己则准备坐在地上，结果屁股刚挨地面，那名军官忽然皱眉道， 让你坐了吗？站一边去。 他将手套摘了下来，兀自开始割羊肉吃，吃下去一口便皱眉道， 调料都没放好，太难吃了。 任小苏看到这货竟然把嘴里的羊肉连同口水一起吐在了整头烤羊上，这让他们其他人还怎么吃啊？但他的第一反应是拦住陈无敌。任小苏小声道， 哎，别冲动别冲动，等会儿到没人的地方再弄死他们俩。 任小苏硬趁着火光看到这两名军官眼底有一抹银色，他忽然觉得对方可能有所依仗，不然为何敢这么晚了就两个人出行。看样子对方身上并没有带什么重型枪械傍身。那两名军官在雪地上擦了擦手便重新戴上了皮手套，为首之人平静道， 哎，好好看守你们的哨所，遇到敌情记得第一时间通报，若有延误诸位都要上军事法庭，结果无非只有一种，枪毙。 李清正点头哈腰说道， 哎，是是，我们一定看好哨所。 那两人说话间便已经重新上车，引擎轰鸣一声，防滑链在雪地上离出极深的车痕，所有人原本的美好心情都被一扫而空。有人问道， 就这么让他们俩走了？ 李清正无奈地挥挥手， 把火灭了都回去睡觉，不让他们走还能怎么办啊？这世道人命还不如狗，那是李氏的子弟。 有人问道， 那羊怎么办？ 把他们吐的那点地方消了还能继续吃。 李清正解释道，刘敏早就养成了唾面自甘的性格，委屈愤怒又怎么样，还不是得继续活下去。说着他便朝屋里走去。任小素看向其他人， 你们都去睡吧，我们来收拾。 这我们指的就是陈无敌学生们他们这个小群体，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学生们干活向来勤快，大家也都没多想。等到所有人都进平房休息后，任小素说道， 你们慢慢收拾，我出去一趟。 学生们听到这话便眼睛一亮， 班长牛逼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那辆越野车在山道上缓缓行驶着，即便有防滑链，他们也不可能在雪地里开得太快，尤其是这下坡的山路。车子里放着爵士音乐，坐在副驾驶上的那名军官轻笑着换上另一盘磁带， 看到他们畏惧的眼神，才能真切感受到我李氏财团对于这片土地的掌控力啊。 他们愤怒又不敢张扬的眼神真是有意思啊。 哼，这次回去应该可以接受第二阶段的同步协调了，到时候可以注射更多的纳米机器人进入身体。据说107壁垒里有个李氏子弟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不用急，这才刚刚开始。 世家子优异且聪锐，他们接受着最好的教育，了解着最真实的世界。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条条大路都可通罗马，那他们出生时便诞生在罗马了。然而李氏竟然能诞生李神坛那样的恶魔，就还能创造更多的恶魔，只不过一个孤独 另外的那些不孤独而已。就在两人谈话间，忽然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时，两个人面色大变，但他们反应足够迅速，竟是同一时间拉开车门跳了出去。轰的一声，从天而降的影子硬生生将那辆越野车给从中砸裂，黑刀割裂车体的火花在黑夜里异常醒目。任小素在山坡上静静地看着，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两名军官的反应竟是比他想象中的要迅速，而且对方跳车后撞到山体，明明应该出现骨折等症状，但对方却一点事情都没有。只见那两名军官从地上爬了起来，并拍拍自己身上的血迹，一人冷笑道：“ 哼，哨所的人， 他们也不是傻子，会在这个地方袭击他们的人，必然来自哨所。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就刚才那破烂的哨所里，竟然还有超凡者。”一名军官摘下手套，他感受着银色的洪流在血液里奔腾着，那细微的新生命体追随着他的意志在体内集结，直到他的血液已化为银色。 新的力量，你是第一个面对他的超凡者，你应该感到荣幸。 话音戛然而止，他的瞳孔只来得及看到那黑色的影子骤然从车里消失，而后一只冰冷的手捏在他的脖颈上，轻轻一扭，他的脖子就断了。任小素惋惜，他真应该让罗兰好好看看这一幕，就说封建迷信不可信了吧。影子再次消失时，另一名军官反身想跑进山野，却被身后的影子瞬间追上。咔的一声，影子一拳锤在了对方的后背脊椎上，任小素分明感受到那脊椎上似乎还有特殊的力量正在试图以密集的规律运动来分散这拳头的力度，可影子的力量实在太大，对方还没来得及组织起防御便已经开始溃散。任小素慢慢走出树林，他一早就观察过这山腰处有一个湖，正好适合丢弃尸体和汽车，就是要把汽车扛过去的话有点辛苦影子了，毕竟一吨多重。任小素始终没用刀，就是怕留下什么血迹，结果对方出乎意料的不堪一击。一开始这两人嚣张的气焰让任小素非常警惕来着，却没想到这一拳像是打在空气上似的，就像当初遇到凌晨一样，自己都打算轰轰烈烈打出惊世之战，结果自己还没用力，对方就先倒下了，气氛都轰到这儿了，有点浪费感情啊。然而下一刻，任小素忽然发现那两人体内有银色的光辉正从皮肤中渗出，似乎正被他的意志指引。任小素愕然发现，他好像可以控制他们。当任小素与那两名军官战斗的时候，他分明看到对方手背上的血管亮起银色的毫光，正常人的血管从外部看去应该是青色的，然而那一个明显是有什么特殊的力量在对方体内奔腾，以至于光芒自内向外透射了出来。那时候任小素就在猜测会不会是纳米机器人，而现在一看果然如此。只见那两名军官身体里的银色光辉犹如溪流汇聚成河，在他们的皮肤表面越聚越多。任小素谨慎地一点点靠近过去，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获取这个未知的力量。对于未知，他向来是小心谨慎的。 刚说完封建迷信不可信，这自己就用上了，会不会有点不合适？ 任小素有点牙疼。之前在军营里体检的时候，他便发现那些纳米机器人被人操控着，试图连接他的精神意志。而现在没人操控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却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东西有着天然的掌控力。纳米机器人是没有意识的，机器就是机器。早先纳米机器人始终无法投入军用，正是因为他们个体太小，无法加载过于复杂的程序。当接驳神经元技术突破之后，人脑就是他们的处理器，而纳米机器人只是执行终端罢了。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纯粹的工具。但纳米机器人在使用前需要匹配 DNA， 每个人的 DNA 就像是独一无二的密码，来匹配自己的纳米机器人。他们将通过权限判定来决定是否处于可操作的状态， 进行匹配过的纳米机器人就像是上了密码的保险箱，没有那个密码的话，只能停止工作，并拒绝陌生意识访问。所以两名军官彼此无法操控对方的纳米机器人，别人也同样不可以。但是当任小素的精神意志接触到他们的时候，起初他只是感觉那些纳米机器人全都处于呆滞状态，似乎有什么隔阂在拒绝他接触这些纳米机器人似的。然而当他的精神意志扫过去之后，宫殿那台打字机突然打出一行行小字： 重新加载程序，恢复出厂设置，清除联机程序，匹配成功。 然后任小素就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掌控这些小东西了。只见那银色的河流顺着雪地朝他流了过来，最终顺着腿部汇聚到他的手中。这两名军官体内提取出来的纳米机器人合起来也只有拳头大小罢了。难怪这么弱，原来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才这么点吗？在纳米机器人失去主人之后，他们重新开放了自己的端口，等待重新匹配。一般情况下，这需要被送回原厂才可以处理，但宫殿直接越过了所有的步骤，通过那重新开放的端口，帮任小素把这些纳米机器人给刷机了。如果没有重新开放的端口，宫殿估摸着也做不到这个。银色的液态金属球在任小素掌心来回变换着奇怪的形态，转瞬间竟是在任小素手掌外表覆盖成一副金属的拳套。可他们接驳神经元之后，就犹如身体的一部分似的，根本让人感觉不到有什么别扭。他一拳锤向越野车的车体，却见车体上的钢铁发出嘎吱声响后便塌陷崩坏，而任小素手上这纳米拳套却屁事都没有。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